未来已来。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大家现在赶紧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雨薇上班的第二天啊，正式上班的第二天。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 先说天气，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 啊，交通方面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然后另外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水逆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各种不好呗。 对， 是吧？ 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一直播来和我们互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同时呢，在9点整我们还将会邀请到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嗯，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关爱青 年计 划。 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趴，叫做 青年头条号。啊，咋了？ 没有关系，为什么突然这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一趴，然后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要给大家带出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的各种，对吧？然后详实丰富有内容有意思啊，这个就消息 优秀 属实优秀， 非常优秀， 属实优秀 啊。嗯，好，今天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地铁的问题啊。 哎， 今天早上我就是挤着这个早高峰地铁到台里的。 嗯嗯，啊，然后日常 就是我上地铁的时候有一对小情侣， 啊， 然后那个女生就特别不满意，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上来的嘛，然后因为我自认为我身材比较娇小就可以上去嘛。 嗯， 然后这个我上来之后呢，这个女生就说挤什么挤呀，非得挤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在北京地铁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吧？ 嗯，还好吧。 然后我就看了她一眼。嗯，我也没有说话。嗯嗯 嗯，对，因为这个大家赶着上班嘛。 对对对， 情绪还 就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对对对。 嗯嗯，好，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地铁呢是关于北京4号线 线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的情况哈。 哎，对，然后呢，哎，今后啊，这个节假日和返程高峰时期呢，啊，京港地铁四号线由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的列车运营时间将会延长到次日凌晨的0:10。啊，然后也将成为北京下班最晚的一趟地铁。 是的，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呢，从明天开始，北京地铁四号线将再次延长运营时间，每周五、周日以及重大活动、节日返程、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到达北京的客流量大，四号线由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站的列车延长至次日凌晨0:10，但是相反方向的列车运营时间不变，仍然到晚上11:15。根据运营安排呢，延长运营期间，四号线运行期间的间隔10到15分钟，将成为北京下班最晚的地铁。 嗯，另外针对暑期周末晚间乘客也比较集中到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原有常规夜班公交线路的基础之上，公交集团呢增开高铁专线多样化的线路啊，同时呢，交通部门将会引导出租车驾驶员前往南站运营，同时会组织辖区的出租车企业啊调派车辆。 嗯，这就跟我们最近这个北京打车难就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了。 哎，对，然后这个有关部门呢给大家这个把线路延长，对吧，还会给大家啊这个线路多样化呀，还有然后合理 引导出租车驾驶员， 对，引导出租车驾驶员，然后这个相信会有改观的， 对，都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很便利的条件。 对，没错。 好，我们青年头条号的第二条呢是关于北京的天气的。这两天呢，这个北京的天气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发现这个天气真的是开启了这个蒸笼模式，就每天都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好好的活下去 啊？怎么才能好好的活下去？ 对，就从地铁里面下来之后，走到地铁站内的时候，就扑面而来的一股闷热的气息，让你无法喘息。 对对对，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吧，然后家里也会一股闷热的气息。 是的，所以就我现在出门的时候，就把家里的这个空调打开除湿模式。 哦，打开除湿模式比这个就是制冷模式省点电是吗？ 对，省电。 真的， 我应该是省电的，因为我觉得制冷模式它比较功率比较大，除湿的话其实就是用空调，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原理就是用空调把这个你空气当中房间当中的这些湿气从空调过滤出去。 哦，就反正还能凉快点，还能省点电。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温度还很舒适。 哎。 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在如果感兴趣，对对对，可以去试一下哈。 哎，对对啊，然后最近呢，中央气象台已经是连续18天啊发布了高温预警。 是的。 而且北京目前呢，高温黄色预警持续发布到明天啊，闷热感还会加剧，气温高、湿度大，早晚呢有轻雾或者是雾，能见度会下降。所以呢，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也注意交通安全。好在啊，受冷空气的影响，到下周二将会迎来一个明显的降雨，气温呢也会啊随之有所下降。就是这个，就刚才雨薇说的啊，就最近几天从早晨开始，比如出门上班坐地铁，一大早就开始热。 对， 哎呀，然后四周呢有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一片雾蒙蒙的感觉。啊，人们担心又会是空气重污染啊，但是北京环保监测中心介绍，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是个错觉，这是由于能见度低造成的 啊，就是因为有雾，而不是因为有雾霾。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能见度低，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啊，它其实是受四个因素影响的啊，颗粒物的浓度、化学成分啊、相对湿度还有太阳的辐射。然后呢，咱们常说的这个空气质量啊，其实只代表颗粒物的浓度啊。现在这种桑拿天湿度大，对吧？就像洗完澡之后那种卫生间里的水汽， 对 啊，对阳光散射作用呢，它会明显的有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导致光线投入到人们眼中的量会减少，所以大家会感觉到能见度降低啊。从视觉上讲呢，这和颗粒物浓度高导致的那种污染天好像很像啊，所以被大家啊误认为是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或者说污染，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办事儿。 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我这个到单位以后，这个上电梯的时候还听到两位前辈啊，两位老师说这个北京这个天儿，这马上快立秋了，说几号就立秋了。立秋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空气 没事，立秋之后还有一秋老虎。 对，当时这个老师也是这么说的，立秋之后还有一秋老虎，它也会热。但是呢，这个湿热总比湿冷强，因为湿冷的话就像南方天儿那样了。 哎，我挺喜欢那种天的 啊。是吗？嗯，就我其实我还目前没有体验过南方的所谓湿冷天的魔法攻击。 哦， 嗯，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吧？那就今年，嗯，今年休年假吧， 休年假， 秋天的时候啊。 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嗯，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我们要关心一些什么嘞？ 今天我们还是要关心很多很多关于娱乐方面的事情。 哇哦，真的吗？ 真的。 好了，来， 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电影。电影的这个《小偷家族》明天将会登陆院线。 哎，这个是日本导演这个 柿之裕和。 哎，对，柿之裕和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小偷家族》，斩获了今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也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近500部电影当中啊最抢手的一部影片。讲了一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啊，就是围绕一个 拼凑的家庭展开 了。拼凑的家庭展开， 拼凑家庭， 六口人，对吧？ 嗯。 然后毫无血缘关系，然后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呢，他们呢没有光鲜的工作，也没有可口的食物， 嗯， 没有豪华的房子， 嗯， 啊，为了活下去，他们就以 偷窃的方式来补贴家用。 哎， 这个方式不建议大家采用啊，哎，我们是正能量的这个。但是这个影片呢，里面讲述的是故事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嗯， 嗯，对。但是啊，在这个。人说这个老话不说怎么说那个一日夫妻百日恩，对吧？ 啊，贫贱夫妻百事哀。 我们就记我刚才说的那前半句就好了啊。 好好好， 在长期的生活当中啊，这个这六个人呢，这不仅是这个靠偷啊，这个就活下去了啊，这个有食物嘛，还偷来了彼此最珍贵的亲情和爱。 Oh. 啊，但是呢，为了维持生计，全家人呢不断进行轻度犯罪，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家人的羁绊也不断的强化。但是啊，这种羁绊就像宇维刚刚说的，肯定是不允许的。 对，肯定是不允许的。 嗯，对对对，嗯。 在电影中饰演父亲的中川雅也，笔名莉莉弗兰奇，既是演员，也是作家、插画家、作曲家和导演。哇，真的是多方面全维度的发展啊！ 斜杠青年。 真的是厉害了， 不是斜杠老年吗？ 小偷家族是他与柿之裕和的第四次合作。中川雅也也说了，是柿之先生是一个非常腼腆的人，即使到了现在，他也还是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么腼腆。 嗯， 哇，那得是有多腼腆。像我这种人来疯，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聊得火热了。 是吗？ 没有啊， 我觉得还好。 你没有觉得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很 还 记得 许多年前的春天。哎呀，宇维无情的给我把话筒打开，让大家 无情的打断， 把这个音乐节奏给带一下。 嗯 啊，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这水逆是一种什么体验？ 是的， 对吧？水逆就是反正就各种不好，干啥啥不顺。 嗯， 对吧？嗯，就从早清一开始起来之后，然后那个准备出门的时候，咣被门框给搬一跟头， 被门框呀。其实我在想这个水逆的时候就很长，啊，很多时候就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大家说，哎呀，又水逆啦，怎么怎么样。 嗯嗯， 比如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果然是水逆惹的祸。 对对对，都怪水逆咯， 都怪水逆咯。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啊，有兴趣的话，然后也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一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哎，对，水以为水逆那个怎么样。 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我什么时候水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幸运。 来，再把那个节奏再起一下，快。属实优秀， 属实没有办法。就这个人，我这个人嘛，就是我上次跟一个师弟讲这个，就是我从入学到找工作到现在正式有 工作，嗯，过往的辉煌历程。 对，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很顺利的人。 嗯， 然后当天呢我们也是下了一个节目嘛，然后我们节目的那个负责人的那个老师就在群里面发了一个大红包。 嗯， 然后我就抢到了首期最佳。 嗯， 然后他说，哇，师姐果然是这个命好啊。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水逆在我身上就很少有体现。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话吧， 就不能说是吗？ 不能说啊，不能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播出去了 啊，我们的这个数以亿计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都已经听到了啊。 没有关系，就是为了各位网友能够听到，让大家有一个正能量的，不要再担心水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宁愿有一个这个反方向的发展。 哎，那你答应一件事呗。 啊， 那你最近，您比如说你要真办门框了，你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下子呗。 行，没问题。就那我天天就是在桌子椅子上磕个腿啊，磕个脚趾头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很正常了。 就是太硬气。 这怎么还幸灾乐祸的样子呢？这是 再走一下。 走一下。 来，我接啊，来接下来要跟大家，你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说。 石头剪刀布。啊，好，那你来先， 我赢了， 你赢了， 那我不让你了啊。 好嘞， 对，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这个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啊，电影版的这个《妈妈咪呀二》将会在明天登陆这个内地院线。这部作品呢，成为首部登上内地大荧幕的百老汇经典改编电影。这次呢，除了《妈妈咪呀》第一部的原班人马悉数回归啊，还有这个莉莉詹姆斯、流行音乐天后及奥斯卡影后雪儿、教父安迪加西亚等人的加盟，这样一个阵容。 哎，在故事和情感方面呢，《妈妈咪呀二》将回溯母亲唐娜年轻时与三位男主角接连相遇并坠入爱河的故事，也将彻底揭开当年唐娜决定留在小岛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真正原因。同时呢，故事还将借由现在时空女儿索菲的怀孕以及对重开岛上旅馆的坚持与唐娜的经历两相对照，将母女之间的深刻感情连结步步展开。 对，其实妈妈咪呀系列呢，其实是一直传达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啊，让大家呢感受到源源不断的热情还有欢乐。然后另外呢，妈妈咪呀二中文版音乐剧也将从今年的12月14号起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我刚才看到这个与三位男主角接连相遇并坠入爱河的故事，我就想到了欢乐。 你有点羡慕。 不是，没有，我是在说男主角的这个事情 啊。好吧， 我就想到了欢乐颂那个电视剧，到底谁是女一号，那这三位男主角到底谁是男主角。 小包总啊。 为什么是小包总？ 他有酒窝。 那你有酒窝吗？ 我没有。 你羡慕吗？ 我羡慕他多金。 多金帅气是吧？ 对对对，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三位男主角到底谁是男主角呢？ 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电视剧。 电视剧 《南派三叔》啊，这是在很多人的这个青春懵懂，或者是到了这个青年青壮年时期都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这个南派三叔的 IP 剧《沙海》放弃流量启用实力派，哎，这一点就是很有看点了，放弃了流量明星嘛。 你给我提提谁？ 因为流量明星现在就是所谓鹿晗啦，这个李易峰啦，张艺兴啦， 这是流量派。 对啊，就吴亦凡啊之类的， 就是没使他们。 对，他没有用他们 啊。这使的是谁呢？吴磊，秦昊，张萌，杨蓉。 哇哦， 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啊。对，然后昨天晚上我特别逗，然后跟一个那个视频，然后我视频跟一个那个朋友的妹妹，一个小妹妹聊天，小妹妹今年刚12岁吧。然后她昨天跟我说了一个，哎，我说你的偶像是谁？她跟我说了一人，然后我那人我真不认识。 谁啊？ 就我都没记住，但是据说啊，确实就是也挺红的，就大家应该一搜应该能搜到，算当红的之一。就是看来呢，就是这个剧啊，就是很多的，包括综艺啊，包括剧什么之类的，如果我们不这个就是关注啊，留心关注，就是会看到一些很生的面孔，可能就是导演呢、然后这个团队啊、对吧，这我们的受众已经不是我们了， 对， 已经是12岁、 就是、 十几岁的小 00后的小朋友啦、 小弟弟们了啊。然后呢，这个 沙海， 哎，沙海啊，讲述啊，吴邪为寻找失踪的手下，以旅行摄影家的关根的身份深入沙漠古城铜京啊，高中生这个 黎簇 被卷入了这个庞大的计划当中，并以吴邪并肩作战。 哎，这个沙海呢是盗墓笔记系列 IP 后传之一，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同名小说。从盗墓笔记中的杨洋、李易峰，你看我刚刚说的， 哎， 再到老九门中的陈伟霆、张艺兴，你看看也是我刚才说的。盗笔的 IP 演员阵容从来少不了流量明星的加持，然而呢沙海却意外邀请到了秦昊和吴磊出演主角。总制片人白一，哎呀妈呀， 就总制片人表示， 哎，总制片人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不想做到最后还是粉丝向流量向的作品，所以这次就想选用更加实力派的阵容。 哦，哎，这个说法，更加实力派的阵容，那就是像什么秦昊啊、吴磊啊，比什么这个艺兴、伟霆他们都实力派吗？ 都以实力派吗？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啊对吧，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啊得罪粉丝的意思， 哎，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啦。 啊，对对对啊，就是这个阵容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然后这个总制片人其实有点这个赌一把的意思，所以看看结果怎么样啊，相信大家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期待啊，评判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去腾讯看一下这个沙海啊，然后这个南派三叔的 IP 剧沙海。 总制片人白一聪这个及时把这叫什么生字儿查出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啊。总制片人白一聪。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很多人觉得这秦昊出演了吴邪呢，曾经令很多就是不少的原著粉大跌眼镜，觉得这个秦昊呢是沧桑沉稳而且城府十足的形象，似乎与观众心中这个文弱肤白的吴邪大相径庭。但是白一聪表示呢，沙海中的吴邪经过了10年的历练，外形和心态都已经步入了中年。而这个秦昊虽然不是中年男演员中人气最高的，但是演技很精湛。 对，所以就像这个 赌一把， 对对对，但、那个、 刚才说到 了，对对对，刚才说到的赌一把的意思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比较火的这个综艺啊。 综艺，对， 综艺。但我最近比较火的这个综艺，我其实我还没有看过这目前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中餐厅、我看的是那个向往的生活。 向往的生活 是黄磊和何炅他们做的一个节目。 你喜欢老男人？ 我 有味道的男人，有故事的男人，不太喜欢流量小鲜肉。 我说实话，我是还是真的是， 是吧？ 对，我喜欢有内涵的 啊、有内涵的， 对 对吧？ 而且就黄磊他们就很、又有文化，又有学识，又有涵养，然后 又会做饭， 又会做饭，而且很成熟，很稳重，就很会照顾人那样。 对，不光你喜欢，很多女孩都喜欢。 现在女性女孩很多都喜欢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聊回这个中餐厅啊。湖南卫视的真人秀《中餐厅》第二季已经播出了2期了。中餐厅的正式开门营业，五位合伙人，又想说合伙人，又想说合作人，你没办法，说成了合作人。五位合伙人通力协作，最终用美味菜品获得了顾客的好评与认可。 但是呢，网上有人爆料啊，说这个节目在录制期间呢，拒绝中国人预定，店内用餐的中国人经过层层筛选的托儿。 这怎么回事呢？ 啊，但是这个总导演就回应了，他说这个节目组啊对所有的顾客都是一视同仁的啊，可以用人格担保不存在请托儿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中餐厅第二季呢是来到了法国科尔马小镇，然后导演说啊，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啊，餐厅的订座电话也是登在了当地的这个期刊上，然后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同胞都可以打电话预定，有时候呢电话甚至被打爆。 目前呢，中餐厅的第二季节目当中，由赵薇担任店长的中餐厅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营业状况到底怎么样呢？哪位店员做的菜品最受欢迎呢？每周五晚上10点，大家可以在湖南卫视一探究竟。好，接下来进入一段歌曲和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欢迎各位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 嗯，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这个奇葩青年怎么这么多话呢？ 哎，对，这个就一般呢，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里就是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 对， 啊， 所以叫做奇葩青年。 哎，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先来说的是啊，考研占座啊，又出现神招了。 嗯， 啊，对吧？大家这个啊，有过考研经历的同学们啊，就是那段时间在后半年考研之前啊，就是图书馆呐，自习室啊。就同学们学习还是 热情很高涨的吗？ 热情很高涨的，对。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要占座。网友微微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郑州的一所高校内啊，不少学生放假回家了。那他们临走前呢，把自习室座位的桌椅连在了一起，上了锁啊，以免被他人占领。然后一些留校复习的同学们就说呀，说上锁的一些人呢，并不是考研的，就是想占个固定的位置学习，所以导致座位非常紧张。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这个学校的桌椅呢是公共资源，不应该上锁占为己有啊。也有人说，说学习座位很紧张嘛，说上锁占座也是迫不得已啊。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种行为就应该严令的禁止。 禁止。 对。 啊。 这是学校的桌椅，就是公共资源，你凭什么你现在自己不在学习，不在这儿学习，你还把桌椅锁起来不让别人学习呢？ 哎，对。 是吧？ 就是尤其是你不在学校。 对啊。 对吧，你哪怕你比方说我真的天天学习我都在学校， 啊， 我怕半夜的时候有人比我还厉害学通宵的，对吧？有学通宵的我怕他们给我占了。 对啊。 我要稍微锁一下好像还说得过去，因为我，嗯，但毕竟我真的在学习嘛。 是啊。 啊，第二天早晨 我需要有一个。 对对对。第二天早晨我再早早去的时候我再把它打开。 嗯。 啊，那你这个不在学校你就别那什么站着不那什么是吧？ 对，哎，对， 哎，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啊，对，这领会精神啊。 嗯，好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这个想法呢，欢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一直播的直播间“活力982”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嗯，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下一条。 嗯， 我们来哦，接入一个连线。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接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嗯，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娱乐方面的分享？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我就想为大家推荐的是刚刚在搜狐平台上突破了这个播放量12亿的一个搜狐出品自制剧，叫做《法医秦明二》。 哦。 嗯，这个法医秦明系列呢一直有一个下饭神剧的别称，说这个下饭呢是因为对，因为主角三人组呢经常是边吃饭然后边讨论这个案情。 嗯， 而且呢这一剧记呢还爆出秦明做饭的手艺相当不错的这个人物特点，但是说呢这个刀工不错都是因为做法医的业务出现。所以讲到这儿呢，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是跟他这个剧中三人组里面的诗雨一样胃口大开，还是跟这个林涛一样感觉有点受不了呢？ 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想做法医来着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做法医，我觉得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是吧？你知道我小时候想学什么吗？ 嗯， 考古。 啊， 厉害了厉害了。好，我们不打断，继续 来继续泽弟。 对，但是呢我觉得刚才咱们说无论是说学法医还是学考古，其实呢它有一个比较共通的特点，就是一定要细心。 哎， 所以呢其实这个剧它从核心上来说，它的看点也是说他们的这个胆大心细和通过这种抽丝剥茧去发现这个犯罪迷雾之后的这种真实性吧。然后呢而且呢我觉得其实不是说我们觉得那种特别炫技的法医啊，或者说一些科学的调查手段，而是这种观察和细节的这种认真的钻研才是这个剧的破案的关键。而且呢这个剧情基本上全都讲述的是熟人作案，这背后呢也折射出很多的这种社会问题，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可能遇人不淑，然后婚姻里面会有出轨啊，然后人贩子去拐卖小孩， 或者呢更深一点的，就关于这种获刑人员他们家庭破裂以后对孩子有很恶劣的影响，导致孩子可能也会走上不好的道路。然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秦宁其实也常常的感慨，就觉得说哎，我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心理，然后学了好多这个关于心理的侧写的这种知识，但实际上他也看不透自己身边的人，有可能就是我留一个悬念嘛，就是在剧情里面他身边的人其实很普通或者说很温和的人也卷入了这个犯罪中，甚至成为了犯罪者。然后而且呢今天整个这个法医秦宁二是每周四晚上8点会在搜狐视频更新，今天晚上就可以迎来大结局了。这个第二季的名字叫做清道夫，在剧情里面呢一直有一个仿佛是清道夫的红衣女子常常的一闪而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揭开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清道夫。所以从我个人来说也很期待今天晚上可以最终揭开这个犯罪者的神秘面纱。 今天晚上迎来一个大结局。 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想再推荐一部，就是明天本周五即将上映的电影，叫做小偷家族。小偷家族呢是由这个是枝裕和导演来指导的，然后也获得了 对泽弟这部剧的是这部剧这个电影呢，然后我们一开始在我们的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已经 就聊到了， 跟大家聊到了这部电影。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比较这个片子，喜欢这个片子， 这个英雄所见略同， 没错。 那除此之外的话，那就再提一嘴，这个星期五还会上映的，就是这不是说，就是现在已经上映的那个《西红柿首富》吧。然后那个《西红柿首富》其实是我们已经很耳熟能详的这个开心麻花他们推荐，就是他们整个拍摄的电影，我们之前的时候特别有名的那个夏洛特烦恼也是跟这部这个西红柿首富是完全同样的班底，然后同样的系列。然后在这个片子呢我觉得特别吸引我或者说让我觉得好有意思的一点呢，是它的一个推荐语。我们平时经常会说这个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话呢叫是金子总会花光的，就是他的这个主角去花光十几亿的这么一个财产吧，就有点像我们自己平时开玩笑的时候说我如果特别特别有钱了我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呢他又保持了开心麻花惯有的这种笑中带泪啊，或者说是笑中带有反思的这种特点。然后所以呢虽然是爆笑，但是也能给我们一些更深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是值得一看的一个点吧。除了本周五去看小偷家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趁他们还没有下映的时候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一部西红柿首富。 好的，感谢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泽弟，拜拜。 不用谢，拜拜。 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泽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推荐。刚才聊到这个西红柿首富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这几天一直想去看，但是奈何就是我 工作太忙了 没有时间， 刚刚入职 但我昨天就是早上8点上节目嘛，按理说的话我其实下午很早就应该下班了 但是 因为就是一直在开会，然后又在聊别的事情，所以就下班很晚，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了。 对，然后大凉嘛，能者多劳啊。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接下来再关注的是一个女白领在高考的事情，它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90后的女孩北京徐记发来消息说，她最近收到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科的录取通知书。徐记呢今年是26岁，曾经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专业，为了学医他在一年前辞去了待遇不错的外企工作，选择复读再战高考。徐记的姥爷曾是军医，姥姥呢也在医院工作着。 工作，这要让他从小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好感。而复读的这一年呢，对远离高考多年的徐杰来说很难熬，生活上的适应、知识的重新拾起都是挑战，但他说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徐杰说呢，从第一次高考后的选择到第二次的重新选择，他花了8年的时间，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折腾的理想主义者。 爱折腾对吧，生命就在于折腾。 是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他有了工作之后，外企工作就是很好了，然后又选择重新去高考。哇，真的是佩服佩服。 但是我挺奇怪的啊，就是那你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再去比如说读一个这个在职的研究生啊，然后选一个什么其他的专业啊，然后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学历的水平高度。为什么还要重新再去参加高考？ 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是大学认认真真参加高考，然后读临床，因为是医学专业嘛，所以就更要严谨，他大学可能学的东西更加的全面系统。 对，医学专业的 医学专业的 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对，也可能医学方面医学专业没有就是在职硕士这样的一个那什么吧，学位吧。不像我们艺术应该还好。 原来学的唱歌是吧，然后这个后来学跳舞啊，有点底子也行。但是呢，这个医学真的是学习医学，作为一个医生，容不得丝毫的， 是容不得丝毫的马虎 啊。对， 好了， 来接着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鱼啊， 小鱼儿 发来消息，他说呢，他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前几天呢，自己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开了1.9毛的药，孩子服用之后非常有效，小鱼非常感激。 1.9毛， 2毛钱，不到2毛， 对，不到2毛。 这张最便宜的良心药方呢，被网友纷纷转发点赞，啊，对此呢，开药的医生赵医生感到很意外，哎呀，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啊。对吧，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啊。我的职责就是在确保疗效和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患者的情况对症下药，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所以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这个讨论，大家见过最便宜的药方是多少钱呢？ 我见过最便宜的药方就是当时眼睛长了麦粒肿，然后去学校校医院开了一个红霉素眼膏，1块钱。1块钱还是1毛钱，我忘了，它好像是1块钱一管，但是学校当时在校，然后有那个一折的打折嘛，医保报销一折打折，所以好像只花了1毛钱。 1毛钱 啊， 有不花钱的时候吗？ 那就是别人的药我吃了。 哎，那不是，那这个有的时候别人的药你自己吃了不管用， 为什么？ 就是大家就那么都这么说啊，不知道是什么老理儿啊，还是就是大家胡编乱造的，说这个吃药啊一定得自己花钱。说你别人花钱吃别人的药不管用。啊，我估计也都是一个心理安慰， 我觉得对， 玩笑的成分比较大， 就花钱买安心 啊。 我觉得是这样。 你知道我最便宜的是什么吗？ 什么？ 就有一次过敏，哎呀就刺挠，哎呀我说这个我怎么办呢，我说你们谁给我出个主意，人家给我开一方子，就写俩字儿，挠挠。 尴尬到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把音乐推起来了， 是吧？ 挠呢 也是属实优秀， 优秀，太优秀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啊，中英双语的手加手语爆战，五旬公交师傅成为了业界的网红。厉害啦。 对，这个50岁的丁荣军师傅啊，是陕西西安的一名公交司机。平时出车的时候呢，除了正常的报站啊，他还会用英语报站。遇到聋哑人朋友呢，他还会用自学的手语与对方沟通，服务非常贴心，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网红司机。然后丁师傅说，他说乘坐公交车呢，也应该是种享受。他现在已经从事公交车司机这个工作已经有8年的时间，在当地还拥有了一群粉丝。 给师傅点赞， 给师傅点赞，一点毛病没有， 真的是。 人师傅是属实优秀， 是，真的是优秀。你看五旬了，然后人家还学了这个英文报站，还自学了手语和对方沟通，我觉得这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心嘛。 对，真的是为丁师傅点赞。 哎，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公交师傅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然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们提供很多便利。我们也在网络上啊、电视上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哎， 就比如说。开车这个公交师傅突然遇到了这个就是 那个碎石打到自己的脾上还是什么，就那个新闻， 对，有过那种事故。 对啊，用最后的十几秒的时间把车安全停稳。 嗯， 哇，这真的是很感人，点赞点赞 点赞点赞。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我们的大妈又这个想到了做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大妈们。 大妈躺在60摄氏度的地面上热疗，称能吸收能量治病。 啊， 哎呀，这个行为真的是，我们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科学道理呢？这个说实话真的没有定论啊。 嗯， 然后就是呢，就是大妈就天热嘛。 嗯， 对吧？这地上真的这个现在室外30几度，然后 地表温度可能60多度、50-60度， 差不多。大妈说躺地上治病。你说对吧，这个事儿 大妈真的是很耐热 啊。对，然后就是真的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大妈身体有不舒服的话，我们还是就科学的方法去医院看看。 对吧， 您说万一比方说你想治什么病，比如说排排体寒呢，我觉得什么我有湿气啊， 嗯， 然后你这个病没治好，大妈您再给中暑了，是不是？ 是的 啊。 我们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网友银子酱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来消息说，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公园里，几位大妈全副武装躺在地面和石头雕塑上，说这是在热疗，能让身体吸收能量，比按摩和拔罐的效果好。路过的年轻人就这个有感兴趣啊，就是说体验一下吧，结果20秒都受不了，估计地面和石头的表面温度有50-60度。不过大妈说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她是体寒，所以采用这种热疗的方式。 哎呀，然后网友呢就给出了一个神评论，他说，哎呀，没有大妈做不到的，只有大妈想不到的。 对， 这是一种调侃啊，就觉得反正我是挺担心大妈这种做法的。 是，我觉得她这样容易中暑，而且还全副武装。 对呀， 就是大妈如果那个真的想要热疗的话，我建议去汗蒸房去汗蒸一下。 哎，对了， 对，这个是确实是还挺好，还可以除湿气。 对对，但是汗蒸也不是特别贵。 对，对对对，就当洗个澡了。 对，当洗个澡啊。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最萌身高差。 最萌身高差是怎么回事呢？ 哎，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看到的最萌身高差，就是男生大概1米9几或者1米8几，女生也就是1米5、1米6的样子。 对，差不多。 就看起来很萌的这个身高差。 对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觉不觉得，就是很多高个子的，男孩子还特别喜欢这种身材娇小一些的。 哎，对对 对， 对 吧？ 高个子男生都很喜欢这种，身材娇小的，就是因为有特别像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 啊，对，然后，那个， 然后特别有保护欲望。 对对对，然后那个 剩下的1米7的男生和1米7的女生互相嫌弃，是吧？ 也还好吧，也还好吧，啊， 嗯， 就反正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哎，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萌身高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网友辛博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来自山东沂源县的李淑兰呢，患有脆骨病，每年都要骨折几次，就是连轻轻的甩一甩手都会骨折。 哇哦。 现在43岁的他呢，身高只有93厘米，但是在残联的帮助之下啊，李淑兰学会了开淘宝店，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好的时候呢还能达到7-8千。别看他身高不足1米啊，老公却有1米9高。 哇！ 两个人通过相亲结婚。李淑兰说，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时间长了有亲情。 嗯， 然后网友给出了很温馨的评论，他说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相互理解扶持 到老 就好。 哇，真的是这个身高差太萌了。 对， 足足高出了1米。 但是这个他们的爱情还是让人挺羡慕的。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就是就真的就已经是亲情了，就是两个人能够相互扶持。那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手牵手一直到白头。 嗯， 我觉得这样 啊， 希望他们能好 啊。你说这两个人叫什么情侣、伴侣、什么两口子， 嗯， 是吧，一家子。 嗯， 就是我挺认可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伴侣这一辈子吧，你得有一半儿。 对， 是不是？ 嗯 啊，祝福他们吧，祝福他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宠物的事情啊。在四川乐山有个小伙叫邹文峰， 嗯， 他在郊区呢花了80万修建了一所狗狗游乐园。 哎， 乐园里有各种游乐设施和宠物别墅，还有集中寄养区和一片占地2亩的跑场。这个游乐园呢就规定了，说非爱狗人士不得入内。 哦， 然后这小峰还说呢，说现在狗的这个生存环境啊，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呢，想给狗狗创造一个更好的活动空间。然后他认为啊，说宠物应该宠，而不是关着。很多顾客都说呢，说现在的农家乐或者游泳池啊，都不允许带狗狗入内，所以这家狗狗专属乐园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网友也给出了神评论，本单身狗也急需宠爱。 那你可以去这个狗狗游乐园去玩一玩吗？ 啊，去那儿玩是吧？但是这个小伙子想法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他这应该也属于一个创业项目。 对，我觉得也是， 应该也是收费的。 所谓不宠，怎么能叫过宠物呢？ 对 吧？ 对对对。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上半时段的青年说，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部分叫做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啊。然后最近呢，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安全报告啊。报告显示呢，北上广深举报量最多的就是虚假兼职网络诈骗，00后已经由过去的第四跃居到网络诈骗受害者数量第一名的位置。具体是怎么回事？ 好可怜的孩子们， 是不是越聚到了？哎，不是孩子们，应该一年比一年大，这个对吧？ 防骗意识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强啊！ 啊，对吧？ 对，我们来看一下 对，看看怎么回事？ 看怎么回事？这个据报告统计的受害者年龄来看呢，00后网络诈骗受害者以38.6%的比例高居受害人群的首位。由此可见呢，00后虽然接触网络比较早，但是防骗意识严重不足，已经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360首席安全家裴志勇分析了年轻人遭遇网络诈骗的类型特点。年轻人一般容易遭遇二手商品买卖诈骗以及兼职诈骗，哎，这个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啊。另外呢，男性也是受害体质，在网络诈骗举报用户中，男性受害者占总数的70%，远远高于女性。我的天， 这个是 男孩子们怎么了？ 对，男孩子们怎么了呢？然后这个报告啊，还有就是说，钓鱼网站呢会在借世界杯期间，然后有一个疯狂敛财的过程啊。然后我们在以后的如果说有这个大型的比赛当中啊，我们可以这个要提高警惕。有世界杯助阵的时候呢，钓鱼网站的攻势和去年相比就更加的猛烈。数据也显示呢，在新增的钓鱼网站当中啊，境外彩票占比达到了82.4%，位居首位。拦截量方面呢，境外彩票也以88.2%的超高占比排名第一。今年呢，作为世界杯的狂欢年，部分球迷朋友的博彩热情也由此而发啊，这就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参与人数呈几何级暴增的一个状态啊。有关世界杯博彩的钓鱼网站也成被出现，一旦有用户被此类钓鱼网站所迷惑，并且购买了彩票，可能还没来得及看世界杯，就发现自己的钱莫名的已经输掉了。我知道那70%是怎么来的。就都是这个就 博彩了。 对，男孩子们可能觉得哎，就 赌个球 啊，玩个球啊，就觉得就是大家觉得男孩子们可能也有这种比如说争强好胜的心理，对吧？觉得大家都玩，哎，说要不我也试试，要不我跟大家没共同话题，你这太土了，你这都不玩，你对吧？ 所以就被骗了， 晚上吃饭不带你了吧？被骗了，是吧？ 怪不得，就是所以男孩子这种争强好胜和攀比心，大家一定要这个摒弃。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高危骗局呢，是集中在北上广深。报告还对举报用户的地域分布做出了统计。我们看到举报量最多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深圳、广州、上海。从各城市网络诈骗涉案总金额来看，北京再次以1123.7万元位居榜首，其中举报虚假兼职诈骗比较多 啊。那是 这个虚假兼职真的是， 那是因为就是大家在北京觉得就找工作比较难，对吧？然后这个很多来北京刚刚来北京的朋友们，然后急于找到工作，然后 找个兼职， 对吧？然后花钱的地儿挺多的，租房子啊、交通啊都得花钱。 哦，所以现在这个男性受害者占总数的70%也是有着一定原因的，因为男生要找兼职，然后要多赚一些钱养女朋友嘛。 我就知道你得说这个。 对对对，就我觉得是这样。 啊，对呀，得养女朋友吧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专家也就再次提醒广大网友啊，在网上进行投资、找工作或者是接到不明来源的电话的时候，都要提高警惕和防范意识。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安装啊防护软件，对接收到的信息、网址等内容进行甄别和查证。如果有网友不幸落入诈骗圈套， 嗯， 可以在第一时间报警，并到裂网平台进行举报啊，尽可能的挽回损失的同时呢，为网络环境的净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对， 嗯， 我就是说到这个网上进行投资和找工作，就前段时间，我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手机就经常会接到电话说，喂，你好，那个什么金融理财什么投资了解一下吗？什么保险了解一下吗？怎么样的？我说对不起，没钱。 对， 都是这样。就是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接到类似于这样骚扰电话的，或者是网上进行这个说招聘啊，一定要先核实信息。 对，或者你可以这样，就是，喂， 啊，你好， 谁？ 你好，请问是谁谁谁吗？ 马什么梅？ 喂，你好，请问是孔文先生吗？ 孔什么？ 孔文？ 马东什么？ 哎，好，懂，挂了， 对吧？ 那你这个真的 娱乐一下嘛，对不对？你总比自己说这个没钱是不是要？那个时候你还给自己心里扎一刀，那你干嘛？ 啊，就是 对不对？你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啊，给自己留点面子是吧？ 哎，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有牌面，必须得有牌面， 不一般，不一般， 啊，对吧？然后这种就是刚才那，我觉得我那种这个解法还是非常优秀的啊。 对，你优秀，你太优秀了，你优秀的不要不要的， 嗯，是不是？ 嗯 啊， 好了， 对吧？那我们上半个时段。 大概就是这样啦， 啊，对吧， 所有的内容已经结束了，上半时段的内容已经结束了， 对吧？ 第二个板块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将会邀请到田兆国，是中建三局北京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聊聊他的故事。 哎， 好，上半时段就是这样，我们一首歌曲之后，下半时段再见。 Click t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听众朋友们以及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9:04，我们现在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青年说的下半时段青年会客厅。 嗯， 我们在这个会客厅呢邀请到了中共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直属经理部总经理助理田兆国先生。欢迎您。 欢迎田总，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田兆国。 嗯，欢迎田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我觉得介绍完田总之后，应该介绍一下咱俩。 介绍一下。 忘记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雨薇。 啊，大家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啊，就能够看到我们了。然后田总在中建三局，然后已经工作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啊。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田总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我现在主要负责工作有这个项目管理啊，主要现在目前这个在直属经理部，我们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啊，主管这个总经理助理，主管这个整个经理部啊，大概这个有40个项目的这个生产管理工作，同时还兼职这个具体的这个两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管理工作 啊，就是从事的管理方面会比较多一些， 多一些 啊。然后田总在将近1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啊。2010年呢，荣获了公司的明星员工；2012年呢，是荣获公司的优秀共产党员啊。2016年荣获公司十佳项目经理；2017年荣获公司十大杰出青年啊。在工作当中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荣誉， 荣誉 啊，然后也成为了一名很好的管理者。在10年的当中呢。9年的工作当中，然后是完成了10个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数字。 对对对。 啊，对。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啊，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是怎样练成的。田总上学的时候是学的相关的跟建筑有关的 专业吗？ 嗯， 对，学的就是土木工程， 学的土木工程。 嗯， 对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大学的时候还是比较懵懂嘛，啊，原来对这个施工管理工作还是比较陌生，因为这个家族原来父亲父辈主要还是做这个，就做这个行业的，原来在大学报志愿的时候也是参考了这个长辈的一些意见，选择了这个土木工程专业啊，主要还是一些房建的类型的，房屋建筑方面的啊，一些施工管理方面的东西，因为在大学几年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还是这个比较陌生，可能跟步入社会啊，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前还是不一样，在大学里边可能对这个房屋建筑方面，只是一个概念化的一个认识，等到走到工作岗位之后，可能更细致化啊，更了解一些细节，更了解一些管理的环节，啊，慢慢的逐步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嘛， 啊，就是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转型，还是从不管是从专业知识，还是从个人的这个心理，对于建筑行业的理解，都是有一个一定的升华的，是吧？ 对，逐年的升华了啊。学校期间呢，应该大学4年还是学了一些书本上 专业的知识， 但 实际上跟一线工作当中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是吧？ 对，不一样 啊， 书本上可能还偏重一些这个专业知识方面的东西，但是这个可能步入工作岗位之后，还是一些经验上的类型的东西，需要逐步的不同类型的项目啊，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因为这个建筑都是唯一性，它这个可能是每个项目的建筑特点啊，建筑环境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造成这个，所以说这个在工作当中可能这个经验可能更需要这个丰富一些， 所以就更需要时间来沉淀， 对，需要时间沉淀。 哎，那我挺好奇的，就是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学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主要学习首先学习力学， 力学， 对，结构力学 啊， 工程力学。力学学完了之后，会学一些这个，结构设计，结构设计，它偏重于结构方面的东西，结构设计，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工程数学啊，都会学 啊， 还有一些这个 CAD 图纸，包括一些这个图纸设计。主要会学一些这些东西 啊，就是其实好像是像要盖一个房子一样学的这些东西，是吧？ 对，他在大学里学的比较笼统一些啊，像工程管理、工程经济，它是在大的概念性的方面，它可以总体的一个概述的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可以学习到了，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听得我一脸懵。就提到这个工程力学还有什么力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就是上初中高中那些物理都白学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那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理解之上，就是比如说我们拿一栋房子，然后一个项目一个建筑我们来作为参照的话，那就是我们所学的就是我们盖房子然后所需要的结构，然后力学，然后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刚像您刚刚提到的，我项目管理这个项目经济就是等于一个全产业链的，那个时候都需要学习这些课程。 对，基本上是属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 啊，全生命周期。 对，全生命周期、啊、一个对于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物来讲，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 啊、 基本上都会学，从前期的这个土力学开始、 嗯， 一直到最后的建筑外形， 嗯 啊交付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学，包括一些运营的经济类的。经济类的一些运营方面都会涉及到，它比较全面。大学里边可能学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啊、哦，在大学的时候，那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学以致用，对吧？因为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呢也都会有这个实践，然后实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参加一些实习？ 啊，有过 啊， 有去大学那时候还偏向一些有的在设计院，有的在这个施工企业。啊，都有实习过、 就是在这个全产业链上也会有不同的大家的工种。 对、 啊、 因为我们这个学土木工程呢，它会涉及到毕业之后会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岗位需求。 嗯， 首先第一个就可能像我这个就学工程管理类的， 嗯、 偏重于施工生产单位的， 施工生产单位、 还有可以去学去设计院， 嗯， 搞这个结构设计，结构设计类， 嗯， 还可以去这个工程造价， 哦，工程造价， 对对对， 啊，这是造价与咨询也可以、我们也是可以去学习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咨询管理公司，就是类似于可能是跟施工生产，它是属于一个顾问公司这种的，也可以。因为它这个面儿还是比较广的， 就是大学以后可以选择的几个工作的方向。 对， 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都有接触到， 对， 都学过，只是看大家选择怎么样。 对，选择、 也跟我们一样了，就是同样学播音，有人去做电视，有人去做广播嘛。 嗯，对，然后还有很多同学去了这个很多的新媒体啊，或者成为了自媒体人。 也还有没有工作的吗？ 啊，对，也还有没有工作的。就是啊，那个时候就是刚才田总，然后让我想到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田总应该也看过，就是一部电视剧《奋斗》嘛，就是里边这个，你像这个陆涛啊，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学的就是应该这个我们这个全生命周期里的设计师， 对， 啊，就是觉得很高大上的样子。 我有一个闺蜜， 对对， 就我高中关系特别好的闺蜜，她是学工程造价的。我觉得我的天哪，他简直太厉害了 啊！ 然后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他这工程造价到底是干什么的。您可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呗？工程造价是？ 工程造价主要就是一个成本清单 啊， 编制，包括一些这个招采类啊。它这个工程造价可能是主要涉及到，说白了，做施工企业嘛，还是这个效益为主。效益为主，那你这个工程造价就直接跟效益挂钩。 嗯， 所以说这个每个施工企业的这个工程造价人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比较核心的。 那就是也相当于就是我在施工之前要出一个预算， 对， 要工程造价来做。 对， 施工过程当中你要分拨款，也要工程造价来做。 对，成本 结账的时候还是工程造价来做， 核算决算也需要工程造价来 做。那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相当重要。 重要， 嗯， 核心部门， 对对对，你就比方说我们部门要采购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之前是不是也得拉一单子算算？ 对呀、 对吧？ 有预算， 有预算 啊，对对对，刚才田总提到就是，之前其实父亲，然后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 对 啊，那家族的影响是不是这个对你的这个学习会有一些帮助？就我觉得好像我去过工地。然后我知道是什么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了解。 对，我也了解，是不是会比那个时候会比其他同学感觉会有一些优势学习起来？ 怎么说呢？小时候可能耳濡目染 啊、 大概听父辈们聊过啊，但是在父辈那时候大概是九几年做过工程，在老家的地方在辽宁老家丹东那个位置做过，但是这个赶上98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是整个建筑市场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可能就转行了但是对于可能父辈的理解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四个兄弟 四个兄弟，从我大伯开始一直到我小叔都是学这个的，都是做这个的啊。现在我小叔也是在做工程监理方面的东西所以说他这个觉得这个既然家族以前是做这个的啊，然后这个可能是对这个行业也比较清楚，所以说他对这个又是男孩感觉做工程类还是比较适合的，所以说当初在专业选择上可能就比较倾向于这些专业的选择实际上我那时候的这个意向想学机械类， 想学机械类，那个时候对机械比较感兴趣。 对那时候对机械比较感兴趣但是这个也是两方面都选择了，还是这个可能是还是这个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是这个录取的时候，还是选择了这个土木工程 想跟父辈做一样的行业，也有很多共同话题，是吧？ 对，没事，就像可以聊聊。 就像我家里很少，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做传媒行业的人。就我就特别羡慕，就是别的也不是羡慕嘛，就觉得别的同学他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人在做传媒行业，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也知道传媒行业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可以有很少的间隙去聊这个事情。但是在我家的话，就他们就觉得好像做这个主持人就特别容易，特别光鲜亮丽，但实际上我们在后面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其他人所看不到的。 对， 所以像田总这样家里面有共同话题也是非常非常好。 对，因为这个如果说有一个延续性的话，对于青年人来讲可能真的会在行业当中得到父辈们经验上的一些指点，然后还有一些帮助能够帮助自己走得会相对来讲顺利一些。对，刚才雨薇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确实跟地域有关系，对吧？那比方说这个您看，比如说在北京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大家都挺喜欢的这个关晓彤，对吧？关晓彤的爷爷关绍曾先生那是老艺术家，对吧？那所以这方面可能在他们的家族就会有一个延续，有一个传承。我觉得这可能跟地域有关系是吧？ 这个就有待考证了 对。那田总后来就是毕业之后，然后顺利的就来到了中建三局， 是毕业就到 了，毕业就到了 毕业，我们也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招聘， 这个是招聘 校招 我们属于校招因为按照这个中建三局，因为整体来讲中介系统对这个应届大学毕业生应该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了我们也是经过了几轮面试才 最终拔得头筹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这个就有很重要的目标，必须要进中建，而且要来大城市去想 当时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想法是可能是因为本身在老家的时候吧，这个因为我老家是原来是农村出来的也有独生子而且刚才又谈到了我父辈里边这个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的叔叔伯伯都是姑娘，就我一个男孩， 坏了，千顷地一根苗， 就一个男孩。然后这个父辈就说，这个既然你是家族是吧，这个唯一的你就可以出外闯一闯不要老在家这个一亩三分地待着是吧？视线啊，包括视野啊，都不是特别开阔。奔着北上广可以闯一闯就奔着这个目标的话，原来念大学是在沈阳念的。所以说那时候面试的时候还是想，因为我们对口的时候还是想多学些经验学土木工程的话应该到中建系统是最发展最好的，毕竟是国企嘛央企嘛所以说那时候这个奔着目标就要去中建。然后就是在这个在大三即将到大四的时候，九月份基本上就开始校招我们就在很关注这个校招的平台及时的就去投递简历包括在网上包括面试投递简历也很荣幸吧，经过几轮面试也是通过这个层层选拔也通过了这个面试官的这个考核也是顺利的，应该说顺利吧也是按照这个意向的那个目标也达到了就顺利的进入到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就应该是零九年 的时候 公司对 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 到现在为止也一直在为之而努力，是吧？ 对 对对对。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的这个直播间有、有网友问了，说田老师是不是也是东北的呀？是吧？您 是东北的，辽宁丹东人。 丹东人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 对，我们直播间有老乡， 有老乡， 有老乡啊。对，那田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它主要负责负责一些什么样的业务或者业务范围？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是代表中建三局啊、在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啊，主要我们的经营范围是在北京、天津、河北，现在目前又扩展到山西、山东和雄安，主要覆盖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这几个区域啊，主要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承接、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啊，项目的承接、建设和管理。 对，现在也在慢慢的进行这个投资，基础设施投资 啊、 投资业务。现在目前我们在延庆有投资公司，正在进行延庆的棚改。 哦，延庆的棚改项目。 对。 哦。 我前两天刚，前天昨。前天刚刚从延庆回来，新生入台培不是新生入新员工入台培训，我们去到延庆那个大庄科乡，那边不是一个红色基地嘛，然后觉得延庆的那个山路绕的我真的是晕的爆炸，特别绕，是吧？每次去延您会经常去延庆吗？ 有时偶尔也去， 沿路延庆的那山路真的，我得亏我上车之前贴了这个晕车贴，佩服自己太机智。 然后今年是来到中建三局北京公司的第九个年头， 九年整十年头了， 九年整十年头了， 九年到七月份啊、到了北京公司， 那您在、您在这九年整的过程，就是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遇到让自己感觉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然后觉得自己就是能够有能力的提升，或者说心理上面的成长的一些事情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有，因为经历的项目比较多啊，九年应该经历了，到目前为止应该十个项目了。 九年十个项目， 十个项目的话，应该印象比较深的应该在2013年。2013年年初啊，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这个在通州啊，接了一个53万平米的农民安置房，属于民生工程，影响力比较大。当时是有39栋住宅楼，7个地下车库，还有19个配套公建，包括一些大市政道路，还有这个小市政园林，都在我们施工范围内。应该是工期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这个场面是比较大了，当时是北京市最大的一个保障房工程，因为从2013年陆陆续续北京市这个保障房工程陆陆续续在开展，这个当时的一个这个我们公司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也是非常重视，有幸我也参与到这个工程的生产管理工作，当时是以刚刚去是一个生产经理， 生产经理， 生产经理， 生产经理都是主要负责哪些职责？ 主要负责现场的生产管理工作。就是生产，就是搞这个进度、质量、安全，主要是施工一线，对，施工一线， 就生产一线， 对，生产一线，当时是下面都是这个基本上带了部门的都是这个比较年轻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个面对这么大体量施工工人高峰期可能要达到4000多人，接近5000人，29台塔吊。同时在现场转，它是平端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对我们这个管理压力是特别大的，如何权衡好进度、质量、安全的一个达到一个平衡，这个保质保量保安全的把这个工程顺利的这个满足建设单位满足小业主，就是我们说的回迁的农民安置的业主的要求，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个前几年的应该2013年之前做的几个项目都是类似于工建类或者是这个厂房类这些工程，这个说白了这个这些 就是这些工程相对我们这个工程就是这次的工程来讲体量没有那么大，难度没有那么高， 对，难度没有那么高，然后社会关注度也没有那么大 对 这个民生工程吧，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因为是要交付这个农民安置的，他对这个整体的你的户型的选择户型的设计房屋建筑的 要求， 嗯 啊，包括建筑的质量， 嗯 啊，同时呢，你这个交付的时间都是有明确的要求了， 嗯 啊，同时这个整体的对于我们项目管理团队的一个资源组织协调，包括一些这个内部问题的一个解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嗯 啊，同时面临的这个带的这个年轻的团队， 嗯 啊，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啊。就等于说，当时是我刚才听您说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您自己带领二十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等于说是组成我们这个管理团队， 对，现场管理团队 啊，现场管理团队，然后呢，在这个工期呀、啊、这个难度各方面的关注度都非常高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去顺利的、没有失误的，然后推进我们这个项目。 对， 然后就刚您提到的这个现场施工人员，我们所有的施工人员。二十多台塔吊，几千人的那个一个施工场面，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一听的话，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是有点大，这个事情就管理起来，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您是怎么做的？ 当时呢，应该是我们是采取了一些手段或者是措施吧。 嗯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内部管理的一个加强，通过这个以带啊以训。来带这个新员工的成长，主要是这个内部加强一个培训交流学习， 嗯 啊，通过这个分批次的管理， 嗯 啊，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施工的一个部署。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分组， 啊， 因为我们这个分小组在进行管理，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划分了这个因为场面比较大嘛，啊，划分了八个地块， 嗯 啊，这个我们把人员啊分成小组。啊，每一个组里边相应的配的这个有协调的，主要协调的人员，有主管质量的人员，有主管安全的人员， 嗯， 还有主管这个资源配置的人员， 嗯 啊，统一的分小组，啊，分小组平行在管理， 嗯 啊，这样的话有效的缩短了管理的链条， 嗯 啊，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嗯 啊，同时这个加强这个人员的一个沟通协调机制， 嗯 啊，这个整体的按照挂图作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按照啊，这个每天啊来落实工作任务，每天晚上和早上都要开早会和晚会，啊，发现就是主要是解决啊当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解决掉啊，每周也进行这个整体的进度或者质量安全的一个纠偏， 嗯 啊，把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遇到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嗯 啊，有效地推动了整体的施工的一个生产工作， 嗯 嗯，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歌曲，一段整点报时，半点报时，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可是命运啊，渴望啊，会热烈啊，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撞破波澜的相拥。大草丛生，都不及你第一次望向我的面容。也许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嘲讽，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和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我们的田总一起聊一下他的故事。 嗯，然后刚刚上半个时段，我们田总聊到了那个53万平米的大的民生的项目。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像刚刚我们除了提到的会遇到的这个工期啊，然后这个关注度啊，然后施工质量方面的一些困难，我们的团队然后也比较年轻。然后刚才其实听田总介绍到这个如何管理团队，然后这个推进我们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在管理方面，我觉得您执行的特别的细化， 要细 啊，对，然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啊， 要这个，因为这个要说白了，这个带团队讲的可能还是执行力， 嗯。 执行力的关键是决定这个项目团队的一个精神面貌，包括一些任务完成情况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嗯嗯嗯。 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会采取一些方式的方法。 嗯。 啊，比如说一些工作列项的一个工作列项的一个方式方法。 嗯。 员工面谈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这个复盘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推演的一些方法。 嗯。 啊。都会采用， 嗯， 主要就是为了提高这个员工的一个执行的一个任务的这个时间性啊，以及质量性 啊，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提高工作效率。 对， 啊，嗯，那段时间那个就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比如说没有说什么会有周六日的时间啊，然后。 没有休息， 加班，没有休息。 一般来讲，我们只要搞项目的，没有周六周日啊， 嗯， 我们基本上也没有早八晚五一说。 嗯 啊，我们基本上工人到施工现场， 嗯， 我们就要排班，就要有人在施工现场， 嗯， 去安排， 嗯， 协调， 嗯， 去叮嘱， 嗯， 啊。基本上我们我们大部分施工时间都是从一般从3月份。到11月底， 嗯， 这段时间是我们的这个施工的高峰期， 嗯， 啊，尤其在5月到10月这个期间， 嗯， 啊，又是施工的黄金期， 嗯， 这段时间的话，应该是员工都是比较辛苦的， 嗯， 早晨基本上6点就要到施工现场去， 嗯， 啊，一直忙到中午，应该是12点，工人下班， 嗯， 我们的工人回来到食堂吃饭，下午基本上这个短暂的这个在工位上，眯一会儿，啊，然后基本上在1点钟左右。就要接着去安排工作， 嗯， 甚至有检查有紧张的时候，可能中午都休息不了， 嗯， 啊， 嗯， 晚上一直能接触到6点钟啊，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基本上要开一个短暂的晚会啊，我把这个当天的问题协调一下，同时晚上还有工人加班还是要盯的， 嗯， 还是要协调的，一直到基本上10点11点钟，甚至还要排晚上值班的人员，以通宵值班了啊， 嗯， 都是有的， 嗯， 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这个工作的时间性啊，不会像那么放松啊， 嗯， 同时这个也没有说过多的这个，但是我们每周是提倡员工啊这个休息一天， 嗯， 啊，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 嗯， 啊，要这个劳逸结合，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工作的需要嘛，按照个人意愿可以调整， 啊，集中可以，你这个星期不休，下星期集中休2天，要有特殊事情 的话，有一个活动的， 对，有活动的机制啊，活动的机制，这也比较人性化一些， 对， 对，田总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当你进入中建三局的时候，然后直到成为能够带领团队，然后管理一个项目的这个项目经理，我想知道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进入工作单位之后，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学习成长的一个路径。 好，简单分享一下吧。这个应该说，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的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菜鸟级别的啊，我不是特别清楚啊因为大学学的东西还是理论化一些啊，到施工现场之后对所有东西都比较陌生，给我的第一感觉，虽然在大学学了，但是基本上跟一般的这个走出校园的这个新学生都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楼到底是怎么盖起来的我也陌生啊但是慢慢的啊，逐步的啊，通过这个我们这个三局的整体的传帮带特别好 哦， 我们新员工到工作分配到工作岗位之后，都会指定一个叫技能导师，同时还有一个职业规划导师都是相当于有3年以上施工经验的来担任你的技能导师，他的工作态度啊，工作思路，包括一些工作的方法，包括一些工作技能，都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同级别的人员里边都是佼佼者来带这个新员工，同时会指派一个中层干部啊，中层干部来作为这个新员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导师啊，通过一些职务任务的拟派啊，职务任务的一个过程的一些帮扶，同时一些面谈交流，来逐步提升这个新员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我也是有幸啊我这个09年毕业之后到一个项目之后，这个有这个工程部负责人来作为我的师傅啊，有这个项目经理作为我的职业规划的导师，在他们身边我学到了三局老一辈人员的这个啊，敢为天下先，我们有一个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的一个精神，遇到问题不退缩啊，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线上啊，带领这个所有的项目团队，包括我们项目的分包啊，劳务队伍啊，永远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早永远啊，那个作为我们这个老一辈的三局人，他是永远是。早一刻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7点钟，他就是早一刻到办公室啊，排兵部署啊今天的工作啊，我们都下班了，吃饭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忙，他的这种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 早一刻晚一点 对啊。 就是这个时候也经历了职场的一个转型期，但是这个就是这个适应期，这个应该叫先适应期， 对 吧？ 适应期 啊，适应期。 其实在很多单位都有这种传帮带的， 对， 这样的一个 有老师傅带着，然后很快的适应了单位的工作环境还有节奏。 对，适应了之后，基本上应该说这个同时也感谢这个三局，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多，舞台也比较多，基本上第一个项目也就1年的时间，基本是从头到尾就跟的那个项目是一个厂房项目，就基本跟下来了。第二项目就是领导就拟派去独立负责一部分东西，独立负责，这个时候是应该属于成长期了，是成长比较快的，因为你到独立负责的时候，可能原来积攒的点点滴滴，这个时候在逐步的在显现， 对 但是同时也会遇到一些棘手了，不会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去一些工作方法、工作思路的问题，去怎么去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那应该在10年到12年期间，我又经历了两个项目解决项目，就同时就主要是独立负责一段时间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是三局的一些规章制度要求，他就是还是要熟悉他的这个要求，都是很明细的。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规矩定好按照这个制度来执行 所以这段时间是您的加速成长期是吧？ 对，加速成长期这段时间刚才说的13年之后，基本上13年就基本上是步入一个中层岗位了，他属于生产经理了嘛这个时候是属于一个这个属于自己一个提升期因为原来的可能在基层管理工作当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可能在我布置工作的时候，下面的员工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 也有幸啊参见了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工程啊，有幸的这个接触了原来没有接触的东西啊，同时这个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啊，也拓展了资源的一些调配啊，包括一些组织能力啊，同时这个也学会了如何去管团队带团队，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对 以后的工程管理啊这个带团队积累了很多经验， 对 做了铺垫， 对做了一些铺垫然后从2015年2016年开始，2015年年底吧，2016年就单独做项目经理了，单独管项目了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求的时候就比较全面，可能第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不同岗位出来的，我可能对施工生产一线上就比较清楚，就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工程造价里，可能就是对我来讲可能是稍微的不是那么擅长这个时候就是有针对性的还是要学习的同时在这个阶段我也这个公司也会组织一些重点的培训培养，包括一些过程的一些培训交流学习通过这些东西逐步的在这个接触或者说熟悉这一部分我原来在工作当中不熟悉的部分通过这部分的一个学习又把这个应该说是把这个不擅长的那一部分又补充上来基本上在搞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就逐步在学习这个东西，慢慢的后面的一个项目就有的放矢了就可能更得心应手一些 是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完善自己， 对 也是我们局集团给的特别好的培训的条件， 对 没错， 我们公司比较这个重点关注的就是员工的一个成长他对每年的培训都是有针对性的每年都会组织各种类型的一些培训，有基层员工的，有中层员工的都有这个针对性的你可能对施工生产比较偏重的那就对一些商务类型的对这个党建类型的对你的这个职业发展类型的包括管理类型的重点来进行培训你可能出商务的这部分比较擅长，那就针对这些东西，你对陌生的一些项目管理团队管理这些的就进行一些培训同时还加强这个这个我们组织的活动也比较多组织活动比较多，对团建我们团建党建也比较完善经常性的会结合一些施工生产的不同阶段组织一些活动让所有的员工都参与进来这样是有效的能把这个团队的凝聚力结合到一起， 对提高很有效提高凝聚力。 对 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传帮带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也是刚刚因为我也是刚刚入职嘛，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前辈老师们跟我说你要怎么样，就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然后要感谢身边帮助过你的所有的人，然后一定要就是不要计较太多，或告诉你很多的经验。那同时呢就是提到传帮带，我想您工作九个年头十个年头了，那您有没有说您的徒弟有跟着您有没有参与到传帮带的工作当中来？ 有带徒弟应该很多现在目前也逐步走上了中层岗位也在各个我们公司的各个岗位里边也属于一个中层的岗位了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工作了大概有五六年了现在目前也是在逐渐的，他们也在带新的员工了 这也是一种传承。 对， 你看提到带过的徒弟，这脸上的笑容都控制不了。那您在带徒弟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对，就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新入职的来到公司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比如说比您那个时候，您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 有什么区别？ 对，有什么样的变化？ 年代不一样，代沟这个可能我带那些徒弟可能就是90后了80后还是不一样，他们的思路很开阔咱们说这个90后的这个接受事物的能力也特别强要比我们那时候这个接受能力特别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腼腆来了之后比较老实 不敢问 这个领导安排什么活我们就闷头去做就完了但是这个90后的这个员工他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啊，他你给安排每项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他会去问，啊，他会去问，同时对感觉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敢说，啊，这是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啊，同时呢，现在的员工这个动手的能力，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动手能力也特别强， 嗯， 啊，这个东西可能我们感觉有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自信的时候，做某些事的时候还不敢动，但是这个九零后这个新代的新员工进来之后，可能哎他可以尝试一下，反而还把它做成了 啊，我先试试吧，没准就成了， 对，这就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的阶段，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性格都比较，我觉得这个接触事物能力比较强嘛，啊，比较开朗，啊，但是他们也这个同时也是一样啊，这个对这个新鲜事物啊，他们这个可能是给自己定的目标还是比较可能时间短了一点啊，慢慢的需要去逐渐的锻炼去培养， 有一点急躁， 对对，可能是也不一样，分不同的人吧， 就是不同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当中，不同岗位的职责需要，然后大家的性格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啊， 不同岗位确实是不一样，你像我们搞这个生产协调了，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多，你就需要 沉稳一些， 沉稳开朗一些，善于跟工人 善于沟通打 交道啊，你可能做技术岗位的，偏重于技术方面的东西，那你这个是属于儒雅一点 啊， 他这样了啊，他不一样， 对， 不同岗位可能他还真是需要的性格也不太一样， 像工程造价就要严谨的， 对，他就是比较严谨啊，一个小数点点出了，那就是 影响很大，那就 完蛋了，对， 是， 那对于整个工程来讲的话，这个都是大钱的。 对，那您有没有说对新来的这些员工，或者说以后可能会进到公司集团的这些员工，有没有一个寄语、希望一类的？ 也有啊，每年带这个新员工，到这个每年都在我们每年都有新入职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走入到我们这个 工作岗位当中， 工作岗位当中啊，每年我们都会啊，传帮带啊。这个基本上见到新员工还是一个寄语，就是每年都会，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句话啊，多学多看多听 啊， 少说话 啊， 这个是他们之间激励的过程，同时这个要尽快适应啊，适应从校园走入到这个 职场 的一个转变，角色的一个转变，同时要这个不断的给自己定啊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这个从职业规划来讲，要有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顺畅的一个通道，同时这个避免走一些弯路，同时呢，那个加强自身能力的一个提升，自身能力提升，主要还是一个从个人这个从这个专业能力上也讲啊要提升，同时在这个个人的自我自律能力上也要提升，到职场的时候可能跟原来在大学里边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啊，另外的这个还是需要就是为人处事啊，沟通的能力也要不断的啊去提升去学习，要不断的沉淀，要激励，这个需要有一个沉淀的周期啊，才能更快的一个成长， 对。然后田总，刚才我们聊到九年的时间，然后负责还有跟过了有10个项目， 对 啊，然后就是就像我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提到的，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个啊一个好的这个项目经理是如何炼成的，然后这个田总跟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就是现在想问田总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如果说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成为一个项目经理，他应该具备哪些 条件， 哪些条件，或者说要具备的一些素质素养？ 我们其实也在经常在沟通交流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项目管理者来讲啊，首先第一个专业技能上啊， 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你必须要可靠， 过硬 这个分配到你的任务你得有思路有想法啊，这个有策划点有方向，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第二个因为这个工程是团队做出来了， 对， 不是个人，你可能你个人特别强，但是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对 啊，这个需要你的要把就又谈到管理上了，就需要把团队带出来。 嗯 啊，团队强，你这个项目就会满足各项指标的完成。 嗯 啊，如果这个团队过程当中啊，个人强，它不一定代表的是团队强。 嗯， 所以说一个团队的建设也非常重要。 嗯 啊。同时呢，这个第三方面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需要你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控力。 嗯 如果作为一个项目来讲，你要这个要把这个分析出来项目的重难点、风险点啊，每个项目的都有它的特殊性。 对 一个风险的把控也尤为关键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作为一个好的项目经理的话，把这三点如果抓住了应该这个项目不会太差。 嗯，就您刚才说到团队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可能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得远。我觉得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嗯，对。然后刚才团总说的第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你的你专业技能一定要过硬。 对 啊，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管理者，然后因为你是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可能去审视然后管理每一个环节。 嗯，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有业务上的瑕疵的话，如果说发现了问题，你不能发现问题，或者说发现问题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能去改正去纠正，那对这一个管理者那他是不合格的，是会容易出现问题的。 对 啊，对吧？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不管是我们建筑行业来讲，我觉得对于很多很多的我们其他的行业，这个我们都是可以， 都是专业要， 对对，专业要放在第一位，专业一定要过硬。 对对对对， 对。 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我特别想问，就是您在工作这么长时间内，已经现在做到就是管理岗位相对高层的一个级别了。那您就是有没有说组织打造了就公司的哪些品牌，然后把这个品牌推广出去的呢？ 我们搞每一个项目应该都有一个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 品牌文化。像我原来在搞过项目，有的征程文化，有的逐鹿文化啊，追逐文化都有啊。实际上还是品牌的打造，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个名片，要把这个还是说到一个团队的一个建设啊，团队的精神面貌啊，要跟这个整个的施工生产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就把你这个项目在公司甚至到整个集团里边。再又把你这个闪光点就发挥出来了。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在提炼，每个项目都在提炼。不能说整个打到公司的，但是我们公司是有争先文化的。争先文化， 争先文化，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三局北京的一个就是争先文化。但是这个作为项目来讲，在这个争先文化的整个大纲下面，还有我们各个不同特点的一些文化，一些品牌在打造啊。 还有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就是科技，因为科技引领着我们的生活，然后再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我们就是中建三局，我们建筑这个施工企业在项目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就是通俗来讲，大家比如说就是我们盖大楼现在能应用到什么新的科技，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 应该是我们现在目前科技类也应用的比较多。现在的 VR 科技，VR 技术啊，这个我们主要现在目前 VR 技术应用到整体的项目的安全管理跟项目整体立体感的一个环节当中它这个我们基本上有的项目就会做一些 VR 的一些软件你这个对新入场的员工进行一些培训教育，这个带上这个 VR 科技之后，就把整体建筑物里边能模拟走一遍哪块有危险点，哪块有难点，它都会在里边体现，这是 VR。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用闭幕技术闭幕技术就是常规的把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化了，全部把它变成立体化了，让这个所有的人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触就把原来的我们的设计图纸全部模拟成三维立体了，beam 技术，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超声波检测技术，超声波检测 这个是就是检测我们的质量安全， 检测质量安全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测量的一些这个 自动化的技术， 嗯， 就原来全部需要靠人去打点的， 嗯， 啊，测量红外，我们现在基本上会引入一些高科技啊，嗯，就是测量机器人， 嗯， 啊，进行通过一些VR 管理啊， 嗯， 通过一些技术管理来进行一些测量技术， 嗯， 同时我们在管理上链条这块会利用一个 PIMS 软件， 嗯， 啊，把你的这个工作列项、工作任务， 嗯， 啊，过程交接的任务全部通过手机 APP。 嗯， 啊，进行一些工作任务的下派， 嗯， 减少了这些开会的时间呀，包括任务交接的一些时间呀， 嗯， 减少了一些管理的链条， 嗯， 有效的提升了工作效率。 嗯， 啊，现在目前项目上运用主要是这些科技手段。 嗯， 啊， 嗯，然后就是我想知道，然后田总这个9年的时间，然后负责了10个项目，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项目的不论是管理人员也好还是施工人员也好，我觉得一个项目然后在一个城市当中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嗯， 对 啊，然后它对一个城市的意义然后是不一样的，给大家的生活都是带来不一样的。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建筑项目当中的一名参与者，资深的参与者，当看到一个项目然后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然后后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特别自豪， 特别自豪， 啊，不管跟谁看到这个建筑的事都说，哎，这个建筑是我建的，当哪年我在这项目奋斗过， 啊， 都会相当于给自己贴了个名片啊， 嗯， 非常自豪，对， 非常自豪， 对 啊，就甚至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说，哎，我那个要不没事我出差我看看他去，跟个亲戚似的那种感觉， 哎，也有这种感觉 啊， 每次路过这儿都是我看到中国尊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在建的，哦，啊， 嗯， 我每天我们都在那儿啊拍一张留一张影片，把自己对自拍一下 啊， 嘛，看到中国尊成长逐步成长起来。 其实我也算是在看着中国尊慢慢成长的， 嗯， 就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经常在光华路那一片活动嘛， 嗯， 然后就看到当时那个中国尊还是只有半那个外围只有半高的这个状态， 嗯， 目前呢已经快要封顶了， 现在已经封顶完了 啊，已经封完顶了， 今年年底要交工了 啊，嗯，所以就是也是看着好像我也参与了这个项目一样，嗯，给自己贴个名片， 对，然后以后可能会更自豪，那个中国尊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嗯， 然后田总他们的团队， 哎， 他们的公司建的， 对对对。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田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田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嗯， 然后关于建筑项目的故事，关于您自己成长的故事， 嗯， 然后呢，也借我们的节目吧，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在施工一线、在工地上的兄弟们，跟他们说辛苦了， 嗯， 辛苦了，辛苦了， 感谢田总。嗯， 好，感谢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田总。 嗯， 好，我是雨薇， 我是孔文。 啊，我们明天见。 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